点事他们也来干，就为了他们的两顿饭。混的生活像个跳蛋，生活在那是不如意。我说事他们也来干，就为了他们的两顿饭。难道只能这样了？操你妈的两顿饭！难道只能这样了？操你妈的两顿饭！难道只能这样了？操你妈的两顿饭！难道只能这样了？操你妈的两顿饭！生活像个跳蛋，生活在那是不注意，恶心的事他们也来干，就为了他们的两顿饭。混沌生活像个跳蛋，生活在那是不注意，我说事他们也来干，就为了他们的两顿饭。难道只能这样？